你好，我是郑雨迪。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Java 内存模型。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反常识的例子。这里呢，我定义了两个共享变量 A 和 B，以及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将局部变量 R2 赋值为 A，然后将共享变量 B 赋值为一。第二个方法将局部变量 R1 赋值为 B，然后将共享变量 A 赋值为二。那么，请问 R1、R2 的可能值都有哪些呢？在当线程环境下，我们可以先调用第一个方法。那么，最终 R1 和 R2 的值，它会分别为一和零。我们也可以先调用第二个方法。那么，最终呢，R1 和 R2 的值会是零以及二。那么，在多线程环境下呢，假设这两个方法，它分别跑在两个不同的线程之上。如果 Java 虚拟机，在执行了任意方法的第一条赋值语句之后，便切换线程，那么最终结果将可能出现零零的情况。除了这上述三种情况之外，Java 语言规范第17.4小节还介绍了一种看似不可能的情况一二。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三个，分别为即时编译器的重排序、处理器的乱序执行，以及内存系统的重排序。那么，由于后两种原因涉及到具体的体系架构，我们暂且放在一边。下面呢，我先来讲一下编译器优化的重排序它是怎么一个回事。首先需要说明一点，即时编译器它需要保证程序能够遵守这么一个 else if serial 这么一个属性。通俗的说，就是在当线程情况下，要给程序一个顺序执行的假象。即经过重排序的执行结果要与顺序执行的结果它是保持一致的。那么另外呢，如果这两个操作之间存在于数据依赖的话，那么即时编译器不能调整它们的顺序，否则将会造成程序语义的改变。那么在上面这段代码中，我扩展了先前例子中的第一个方法，新增的代码会先使用共享变量 B 的值，然后再使用局部变量 R2 的值。此时，即时编译器有两种选择：第一，在一开始便将 A 加载至某一寄存器中，并且在接下来 B 的赋值操作以及使用 B 的代码中避免使用该寄存器；第二，在真正使用 R2 时才将 A 加载至寄存器中。这么一来，在执行使用 B 的代码时，我们不再霸占一个通用寄存器，从而减少需要借助占空间的情况。另外一个例子呢，则是将第一个方法中的代码放入一个循环中。除了原本两条赋值语句之外，我只在循环中添加了使用 R2 并且更新 A 的代码，对于 B 的赋值则是循环无关的。即时编译器它很有可能将对 A 的赋值给移出循环之外，而对 R2 的赋值语句还停留在循环之中。那么可以看到，即时编译器它的优化可能将原本这段访问的执行顺序打乱。在当线程环境下，由于 else if serial 的保证，我们无需担心顺序执行不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说 R1 和 R2 的值分别为1和2。然而，在多线程情况下，这种数据竞争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Java 语言规范将其归咎于应用程序没有做出恰当的同步操作。那么，为了让应用程序能够免于数据竞争的干扰，Java 5引入了明确定义的 Java 内存模型，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便是 happens before 关系。happens before 关系它是用来描述两个操作的内存可见性的。如果操作 X happens before 操作 Y，那么 X 结果对于 Y 来说是可见的。在同一个线程中，字节码的先后顺序也暗含了 happens before 关系。在程序控制流路径中，靠前的字节码 happens before 靠后的字节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前者一定在后者之前执行。实际上，如果后者它没有观测前者的运行结果，即后者没有数据依赖于前者，那么它们可能会被重排序。除了线程内的 happens before 关系之外， Java 内存模型还定义了下述线程间的 happens before 关系。第一是解锁操作 happens before 之后对同一把锁的加锁操作。第二 volatile 字段的写操作 happens before 之后对同一个字段的读操作。第三线程的启动操作 happens before 该线程的第一个操作。第四线程的最后一个操作 happens before 它的终止事件。第五线程对其他线程的中断操作 happens before 对被中断线程所接收到的中断事件。第六呢是构造器中的最后一个操作 happens before 它的吸构器的第一个操作。除此之外 happens before 关系它还具备传递性。如果我们操作 X happens before 操作 Y 而操作 Y happens before 操作 Z， 那么操作 X happens before 操作 Z。在文章开头的例子中，程序没有定义任何 happens before 关系，它仅拥有默认的线程内 happens before 关系，也就是说 R2 的赋值操作 happens before B 的赋值操作，而 R1 的赋值操作 happens before A 的赋值操作。那么拥有 happens before 关系的两对赋值操作之间没有数据依赖，因此即时变异器处理器都可能对其进行重排序。举例来说，我们只需将 B 的赋值操作排在 R2 的赋值操作之前，那么便可以按照赋值 B 赋值 R1 赋值 A 然后再赋值 R2 的顺序得到 1,2 的结果。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是将 A 或者 B 设置为 volatile 字段。比如说我们这里我将 B 设置为 volatile 字段，那么假设 R1 能够观测到 B 的赋值结果1，显然这需要 B 的赋值操作在时钟顺序上先于 R1 的赋值操作。根据 volatile 字段的 happens before 关系，我们知道 B 的赋值操作 happens before R1 的赋值操作。根据同一个线程中字节码顺序所暗含的 happens before 关系以及 happens before 关系的传递性，我们可以轻易的得出 R2 的赋值操作 happens before A 的赋值操作。这也就意味着当对 A 进行赋值时，对 R2 的赋值操作已经完成了。因此在 B 为 volatile 字段的情况下，程序是不可能出现 R1 R2 为 1,2 的情况。由此可以看出，解决这种数据竞争问题的关键在于构造一个跨线程的 happens before 关系。比如说我们操作 X happens before 操作 Y， 那么它将使得操作 X 之前的字节码它的结果对操作 Y 之后的字节码可见。在理解了 Java 内存模型的概念之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底层实现。 Java 内存模型是通过内存屏障来禁止重排序的。对于即时编译器来说，它会针对前面提到的每一个 happens before 关系向正在编译的目标方法中插入相应的读读、读写、写读以及写写内存屏障。这些内存屏障会限制即时编译器的重排序操作。以 volatile 字段访问为例，所插入的内存屏障将不允许 volatile 字段写操作之前的内存访问被重排序至其之后，也将不允许 volatile 字段的读操作之后的内存访问被重排序至其之前。然后即时编译器将根据具体的底层体系架构将这些内存屏障替换成具体的 CPU 指令。以我们日常接触的 x86-64 架构来说，读读、读写以及写写内存屏障它是空操作，只有写读内存屏障会被替换成具体指令。那么举例来说，对于 volatile 字段，即时编译器将在 volatile 字段的读写操作前后各插入一些内存屏障。然而在 x86-64 位架构上，只有 volatile 字段的写操作之后的写读内存屏障它是需要用具体指令来替代的。该具体指令的效果可以简单理解为强制刷新处理器的写缓存。写缓存是处理器用来加速内存存储效率的一项技术，当分到内存写操作时，处理器并不会等待该指令结束，而是直接开始下一指令，并且依赖于写缓存将更改的数据同步至主内存之中。那么强制刷新写缓存将使得当前线程写入 volatile 字段的值同步至主内存之中。 由于内存写操作同时会无效化其他处理器所持有的指向同一内存地址的缓存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其他处理器能够立即见到该 volatile 字段的最新值。那么下面我来讲讲 Java 内存模型涉及到的几个关键词。前面提到锁操作它同样具备 happens before 关系，具体来说解锁操作 happens before 之后对同一把锁的加锁操作。实际上在解锁时 Java 虚拟机同样需要强制刷新缓存，使得当前线程所修改的内存对其他线程可见。需要注意的是所操作的 happens before 规则的关键字是同一把锁，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编译器它能够证明某把锁仅被同一个线程持有，那么它可以移除相应的加锁解锁操作，因此也就不再强制刷新缓存。那么举个例子，即时编译后的 synchronize new object 它是等同于空操作的，它并不会强制刷新缓存。Volatile 字段可以看成一种轻量级的不保证原子性的同步，其性能往往优于锁操作。然而频繁的访问 Volatile 字段也会因为不断的强制刷新缓存而严重影响到程序的性能。 Volatile 字段的另一个特性是即时编译器无法将其分配到寄存器里，换句话说 Volatile 字段的每次访问均需要直接从内存中读写。 Final 实例字段则涉及新建对象的发布问题，当一个对象包含 final 实例字段时，我们希望其他线程只能看到已初始化的 final 实例字段，因此即时编译器会在 final 字段的写操作后插入一个写写屏障，以防止某些优化将新建对象的发布从排序至 final 字段的写操作之前。新建对象的安全发布问题不仅仅包括 final 实例字段的可见性，还包括其他实例字段的可见性。当我们发布一个已初始化的对象时，我们希望所有已初始化的实例字段对其他线程都可见，否则其他线程它很有可能看到一个仅部分初始化的新建对象，从而造成程序错误。这里呢我就不展开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这一篇博客。今天我主要介绍了 Java 的内存模型。 Java 的内存模型它通过定义了一系列的 happens before 操作，让应用程序开发者能够轻易的表达不同线程的操作之间的内存可见性。在遵守 Java 内存模型的前提下，即时编译器以及底层体系架构都能够调整内存访问操作，以达到性能优化的效果。如果开发者没有正确的利用 happens before 规则，那么将可能导致数据竞争。 Java 内存模型它是通过内存屏障来禁止重排序的，对于即时编译器来说，内存屏障将限制它能做的重排序优化，对于处理器来说，内存屏障会导致缓存的刷新操作。今天的实践环节我们来复现文章初始的例子。由于复现需要大量的线程切换事件，因此我借助了 OpenJDK Code Tools 项目的 JC Stress 工具来对该例子进行并发情况下的压力测试，具体的命令我贴在文稿中了。那么如果你想复现非安全发布的情形，那么你也可以试试这一。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